搭咗十年。咁我位住呢度咧，系清水湾某间屋啫。呢啲屋咧就唔系随便得嚟嘅，我就可以讲呢间系咩屋。咁啊，点解会嚟呢度咧？就有个公众报料咧，佢咧就有一晚咧就谂住去烧嘢食，但系咧买齐晒料，朝头早买齐晒料咧，去到夜晚咧就发觉天色唔好，咁佢哋咧就喺度度啦喂，如果去佢哋谂住入西贡嗰啲户外烧烤，咁你落你烧烧下落雨好大镬噶嘛，咁啊佢哋几个朋友咧，佢四个朋友里边咧，佢其中有一个谂到，喂唔系喎。我去清水湾嗰度咧，我试过入过去咧，经过咧入嚟探险咧，见到间屋咧喺个厅里边好奇怪，会有烧烤炉，嗰度落狗屎都唔惊。咁就诶一咁啊 ，OK 啦一，咁啊去嗰度烧啦，不如落雨都唔惊啊，唔使改时间啦。咁啊几条友咧就攞齐晒啲嘢咧，就去到清水湾度嗰度船住上嚟咧，就喺个路口度咧一直慢慢行入嚟，大家睇条片。就知道嗰度湖咧幾陰森，尤其是我啱啱風呢個山竹過完就嚟爬咧，樹就冧到七七八八。咁咪一路沿住嗰條路咧，就入咗嚟話後邊嗰間屋嗰度啦。呢間屋咧個設計都好得意嘅，其實後邊又好大，有工人房啊，有泳池啊，有車房乜都有。咁佢咧，於是者就經過一段路咧，咁啊入咗裏邊啦，入咗裏邊咧嗰個廳裏邊咧，就整咗個爐咧。就喺度燒嘢食啦，咁啊攞咗幾眼嗰啲咧，嗰啲光電而家咪換嗰啲紅色嗰啲燈嘅，咁啊攞咗幾眼嗰啲燈咧，就喺度燒嘢食。依家你知啦，燒嘢食你唔熟，你睇唔到啊，燈你睇唔到噶嘛。咁佢哋一路燒，咁啊佢哋燒嗰陣時乜嘢嘅啫？八點零一路喺度吹水啊，飲啤酒啊，咿哇鬼叫咁咯，仲一直燒到十點零咧，咁啊大家差唔多飽啦。咁啊，坐喺度出行，周圍行喺度煲煙。其中有佢哋咪用咗三盞嗰啲地盤嗰啲黃色燈，突然間三盞一齊熄咗，跟住咧就正熄咗之後咧，就成間屋咧就得翻出邊嗰啲街燈特別嗰啲光啦，同埋個爐火裏邊嗰啲光。最大鑊咧就係、是、我咪話佢點切熄到差唔多嘅。咁個爐火已經黃㗎啦，即係已經差唔多得個炭嗰啲紅色。佢發現嗰啲炭咧，突然間由紅就變咗青青地咁，然後咧就有啲風咁樣轉住啲煙咁上。咁個細路友咧就嚟望望望望嚟，咩事啊？突然間啲燈又熄嘅，明差咁電喎。佢哋咧預咗㗎嘛，啲攞埋啲士啤電咧唔夠啊，換唔夠，換就換咗一次嘅，應該係夠用嘅，但係點熄到？咁熟四條友咧就係好嘢啊嘛，點解會熄嘅啲燈？個爐咧啲火又咁怪嘅，由紅變青色咯。跟住咧佢聽到咧，佢有兩層啊嘛，閣樓咧有啲笑聲，嗰啲細路仔嗰啲喺度玩啊，嗰啲嬉戲聲喎。喂，呢間屋佢哋入嚟嗰陣時咧，係全部行暈曬，冇人住，仲要咧夜媽媽點會有細路仔帶入嚟？幾條友咧越聽啊越驚，嗰啲細路仔聲咧就好似喺個閣樓經過條樓梯想行落嚟咁啊！哇，四條友唔理啦，嗱嗱聲攞住支電筒咧，本來佢哋就攞嗰間公燈照落嚟。一拿住支電筒嘅柄喺個頭度走翻，就沿路走翻出咧，其中有一個咧就仆到咧，搭到個鼻都損埋嘅。跟住四個人咧連爬帶推咁啊，出咗翻去路口咧，燒旗定喺度。跟住咧，佢哋上咗嗰度喺嗰度沿路上嚟嗰陣，擰轉頭望翻間屋咧，個大門口嗰度咧有幾個細路仔喺度揮手。哇！嚇到呢條友嗱嗱聲衝落去，又唔係揸車喎，行到落門口咧，等鬼咁耐都冇專線咩？好彩有架的士落嚟，嗱嗱聲我哋住平石村，嗱嗱聲翻到平石村度，幾個人咧翻去之後咧，各自翻屋企啦。之後咧，四個人咧都不約而同咧病咗幾日先好翻。但係咧，好彩我公眾話俾佢聽咧，你病完算啦，冇乜事。可能佢哋落嚟咧，咁係喺度燒嘢食，因為騷擾得佢附近。但係佢好清楚見到咧， 嗰、那個樓嗰度咧，人哋揾快啲收落去啦。你話咧，咁大一齊咧，危險啊！唔驚。之後咧，我咪話有幾多燈咧，燒嘅情況咁快樂，仲留低。咁大家咧，經不過咧，我就唔勸住大家喺度啦。即係其實夜晚入嚟咧，都幾恐怖啊！好彩我而家揾翻嗰個嚇最佳拍檔嘅超市同佢一齊拍，唔係咧揾第二個啊，幾大問題嚟。呢度其實咧就係疫情。 忍唔住走啦， 你都忍唔住走啦， 啊、 一熄咗眼灯，你我见到你个样咧， 好似跟剧情咁样喎。嗰眼灯咧拍到咁上，突然间自己熄嘅，跟住咧我哋攞翻眼灯嚟，点会熄灯嘅？拍完晒条片，佢着得翻。 我见到你个样，我见到仙人个样，完全系。咦？有电话入咯、 有电话入、 我哋听咗电话， 我听咗电话先。 系。 喂 ，hello， 系 ，hello， 先人 ，hello， 阿妹 ，hello， 喂，你好，你好， 我阿昌啊， 喂，点啊，点啊，点啊， 我早两个礼拜同你讲嗰个东嘅日本嗰两个嘅，讲日本鬼故嘅， 系， 我讲翻两个啊，第一个系东京嘅， 系， 应该三年前到啦，去东京嘅池袋嗰间好出名嘅酒店嘅嗰间。太陽嗰間啊，係啊，咁我講過就係嗰個商場嘅，咁我有個一晚嘅同嗰間酒店咧，就麻麻地嘅，都已經都出名嘅啦，已經。咁我一夜晚嘅行嗰個商場到啦，大約九點零鐘到啦，個商場嘅，就閂曬鋪噶啦，咁我望到咧。个商场嗰度黑烟掹掹嘅，都系即系好静啦。我见到有个人嘅，即系好似人影物体嘅，穿墙咁啊！见到佢经 哇喺你面前穿过埲墙， 系啊！我仲问我 friend 睇唔睇到，我 friend 就话我 friend 唔出声，一班上房房嘅我都见到，其实喺度 喺个商场度， 系啊， 系啊， 望住个黑影穿入墙， 个商场 系啊， 个商场多唔多人？ 关晒其实九点零十五钟关晒嘅，一行我都系行条通道翻入个酒店噶咋，其实都系。 哦，喂，日本嗰啲好过瘾噶，如果佢未删得晒咧，见你望一望，我即刻开翻铺俾入去睇。 系啊，但其实我觉得咁样好缺德嘅， 系啊， 早场收工。 咁系啊，系好缺德啊。 直情你见到见到黑影穿入去啊？ 系啊，因为我奇怪点解，因为前面应该系掘头路嗰啲类似咁样喺度，因为我因为嗰度系条通道嚟嘅，通道翻酒店。前面是没有东西的，因为是很肯定的。是啊，变成云穿墙的，突然会。 哇， 不得了。 真是攞命哦。 是啊，那间酒店就很出名的，之前即其他节目有讲过的，那间都。 哦。 给多少少牵屎呢？ 无比酒店啊。 哦，好啦。 哈哈哈哈。 无比酒店啊， 好啦。 要 知就 知， 唔知就算啦。 开得，开得，佢日本唔识得，佢闹我都唔识听啦，日文。 系啊，大牙皮筷子啊。 吓吓。 乜新晒出嚟嗰间啊？ 系。 系啊，因为我其实嗰个拘留，我都觉得好阴森嘅，我觉得。因为嗱，个咩东池袋公园嘅夜晚黑烟掹掹嘅，佢哋话个咩有咩谂住个咩个池袋公园嘅，有个咩突出战犯嗰啲咁冒飞嗰啲啊，夜晚黑掹掹又系行都唔敢入去嘅系。 哇，有机。 朝头早望我公，咪望公园嘅，都系黑烟掹掹嘅，都系我都系好阴嘅，望到都。 有机会去日本都带埋嘢拍下好。 睇住啊，系啊，系啊，因为上网 真系太劲啦。 嗱，因为上网讲咧，就话呢间酒店咧，话咩住咩十四楼打后咧打，即系对落嗰啲咧， 系 唔撞嘢嘅。咁我唔开就唔，我上次住成廿几楼，咁就乜嘢都冇咯。但系间酒店讲 十四楼以下嗰啲就好容易嘅。 是啊是啊，即上网流传睇嘅就话十四楼 咁嘅。哦，咁我要住十四楼以下嗰啲。 系啊系啊。 啊。 系啊，但系即系讲真，即系如果真系住嘅，即系讲真，有得拣都唔拣嗰间咯，唔平噶，成千蚊万嗰间都。 唔系啊，佢问题系佢讲嘢我唔识听啊。 系嘛？ 佢你唔使识听噶，佢个造型出嚟，你已经冇嘢讲噶，你冇嘢想讲噶，你已经。 佢系咁讲，我就唔系佢系咁讲。Lani, Laniska, 咁样 你咁咪得啦？咁咪得咯。 十分好，唔使翻译。 系啦， 跟住啊呢个啊，你讲你讲 你讲，你唔系你啊？你咪有几个啊？ 再嚟分享。 好啦，第二个呢个咧就差唔多系。十几年前啦，即系2000年头噶啦，应该2001年到啦。我啲亲戚咧就去北海道， 系 北海道去一个叫做咩忍者村啊。 嗯， 系啊，话说咧，佢哋就去忍者村，去个即系似嗰啲咩有啲咩博物馆嗰啲嘢啦。 系 我啲亲戚咧就无啦啦就攞住嗰啲即系嗰啲咩古时代啲嗰啲忍者嗰啲咩纸褛，即系嗰啲似咩。耳捞嘅物体嗰啲，好似即系影相嗰啲又嚟留，即系影相嗰啲啦。 哦，嗰啲蓑衣用啲草整成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吓， 佢哋就影相，就着咗件蓑衣，即系影相啦，佢耳捞样喺度。 嗯。 即之后咧，佢哋翻到香港咧，就不约而同嘅，个个即系轮住嚟病，即系 A 病人到阿 B 病，阿 B 病就阿 C 病，即系总之佢几个啲着咗件耳捞影相咧。就中咗招噶啦， 系， 系啊，咁我查啲日照所知啦，原来咧佢哋真系着咗件嗰件雨褛，其实系有人嘅， 嗯， 系啦，咁呢下唔恐怖啊，最恐怖咧，佢哋睇即系睇翻啦，佢两张相嗰啲， 嗯， 有一张大合照嗰度嘅，喺个喺张大合照嘅，无啦啦多个人嚟， 嗰张相仲喺边度啊？ 系咯， 冇啦，跌啲咗好耐啦，张相， 哎呀。哎呀 系啊， 只差一点点， 望落真系好恐怖啊！真系六个一面多七个人噶，喺下即系隔篱嗰度多一个， 如果有 啊 咁， 好似咩升咗清朝僵尸咁，好似 嗯， 系啊，戴红色嘅官帽咁样噶，嗰张相好好记得噶系。 哇！去到日本嗰、那个嗰、那个 系、那個、啊， 啊 类似啊类似嗰啲啦， 啊。 系啊，都所以嘅，我第即系一次去日本啊，系嘅，有个嘢咩咩武士盔甲嘅咩影相嗰啲，我都唔够胆影啊！经过听到嗰啲故事又， 唔系最惨，唔系蓑衣，其实就唔好乱咁摆上身嘅，尤其是有历史嗰啲咧， 系啊， 乜问题？佢同遮冇分别噶嘛？ 其实日本嗰啲和服都系咁嘅原理噶咋？ 吓、啊，都系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日本和服咧系唔系好兴细集噶？ 嗯， 佢哋甚至有啲系卖二手嗰啲和服咧，其实有听过有我有个朋友讲过，佢话系。有啲譬如话屋企人过身咧，佢因为和服好值钱噶，佢系会卖俾呢啲叫做古着铺咧，再卖翻出去。有听过有啲好似呢个故事咁样咯，不过转咗系和服 咯。咁佢班人后屘点啊？喺香港搞翻点啊？ 香港搞富揾人搞翻点咯，系啊，真系好奇怪，邻你我嚟 A 病人到 B 病听话邻住嚟嘅，咁个个就着嗰件羽褛就过咗病。 系 咁佢查完日嘅都系不外乎去十字路口烧嘢嘅啫，系嘛？ 系啊，烧嘢系啊。 诶，咁得意，日本人都啱嘅咩？ 唔知啊，咁佢照咁样搞嘅，咁搞完又冇事喎，又 佢都系佢。呢啲搞掂就得啦，你理佢，你鬼佢咁多啊！ 咁啊系啊，甩到身就得噶啦，呢啲苏州市。 北海道系北海道系伊贺定甲贺呢？我伊贺定甲贺忍者咧，佢得两个门派。 咁就唔知啦，忍者村屋噶，而家应该旅行前就应该望过报纸就冇去嘅地方，十几年前应该有嘅照计。 哇！ 可能呢个忍者村欧我哋要人真系 十几年前啲 yen 好贵嘅，嗰阵时去 系啊，2001年、2001、2002年咯， 系咯， 千年头咯，系啊， 嗯，咁你就系呢两个去日本就系呢两个， 系啊系啊， 哇，两个都好见丑。 我哋差唔多去讲过啊！我翻嚟讲翻我朋友去日本嗰啲仲攞命。 嗯，好。 不过 okay, 不过我嗰次去就冇嘅，唔系嗰次去都感觉到咯。但我唔系住酒店啊，我住嗰啲和式嗰啲咧。我嗰次去喺新宿行到五本木啊，行好入噶要。 系， 嗯， 系啊，行到即系平啊嘛。 嗯。 仲要揾个，仲要揾个咧，嗰啲宾妹咧，英文唔好掂，宾妹啲英文唔好掂。你知道日本嗰啲 reception 咧，即系 即系好大镬噶嘛，讲英文佢又唔识听，日文我唔识听， 哇！佢讲英文仲大件事啊，系佢哋变咗日文音嘅英文咯。 系啊， 系啊，我成日呢件事，我成日顶我 friend 话大佬，即系呢件事真系，我大佬去日本大佬整单咁嘅搞笑嘢，大佬。 塌塌嘅嘢。 边个啊？你同佢一起去啊嘛？ 系啊，同佢旅行系啊，2000蚊住间鬼酒店，大佬见到好劲噶啦，已经靓得平平地啦，400-500蚊嘅冇计啦，真系冇房冇得选择，即系住鬼屋就鬼屋啦，冇所谓，一成千人啊，但系好劲嘅系，讲真顶佢啊，咁 真系想顶佢啊， 系嘛？成千人， 唔系、啊，你最好带我哋去，我就系想拍呢啲嘢咯， 带我哋去。 你最好带我哋去，我就系想拍呢啲嘢。喂，阿昌仲有冇故事啊？ 都暂时就冇。 哦， 咁未透透啦。 带回蚊解有 啲。系啦，喂，有你就再打嚟啊。 嗯，再打嚟同我哋分享。 冇、问题。 咁我哋多谢你啲电话，我哋可以去广告先。 第三节再 见。好啦，多谢晒。 好，拜拜。 拜拜。 拜拜。